据南朝鲜网报统一新闻报道，南朝鲜的基督教和平行动牧者团实现自主统一与民主高黎连带等团体、宗教徒、文人等各阶层，25号在首尔举行记者会，表示主张当局要遣返那些被其逼迫的引诱绑架行为而拉到南朝鲜的北方女公民。记者会上发言者说，有北方的12名女职工被强制拉到了南朝鲜，甚至还有死亡的疑惑提出，但是对此没有任何实情调查进行，并表示要求联合国组织为查明此事件真相，遣返北方女职工而积极努力。